圣经真的非常非常之精彩。上一次跟大家讲了比喻、隐喻、寓意和密码这个信息，是吧？充满神学。但是今天呢，又变回个讲古佬了，又要来到讲故事。因为我们又回到去旧约的撒母耳传。其实今天应该跟大家讲的是撒母耳记的介绍，是吧？我很喜欢叫这些介绍做为何要读撒母耳记。但是今天适逢就是母亲节，所以我想着不如就讲撒母耳记的第一章，就是讲到哈拿的故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之典型的母亲节的信息。我叫今天的信息做改变命运和国运的祷告。祷告真的非常非常之重要。一些的背景，我们看到撒母耳记其实是跟住士师记，经过了300至400年士师记的时代，撒母耳记的时代开始了，君王的时代即将就会开始。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无论在道德、在属属灵的境况都是面临危机。在士师记的21章25节就总括了当时的情形是怎样。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每一个人都好像现在的世界一样，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是吧？个个人做的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事，这个正是现在社会的问题。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神是透过先知和祭司来到带领以色列人。先知是什么？先知就是在人的面前代表神讲说话，祭司呢就是在神的面前代表人来到献祭给神，两个都是非常之重要的领袖的角色。当时在树以色列领袖就是大祭司以利，他不单止是一个先知，他还是一个祭司，还是一个士师。在树撒母耳上的四章十八节说他带领以色列人有成40年那么久，但是很可惜，以利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领袖。在那个时候，神给以色列人的话语是非常之少。在撒母耳上的三章一节给我们见到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密事。因为以色列人的属灵境况是很差很差，神是很少跟他们有讲说话。当时的祭司都是非常之腐败，以利两个仔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藐视祭物，甚至他们同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来到苟合，这些在撒母耳记的第二章我们迟些都会讲。如果当领袖其身不正的时候，人民都是一样，当时的人是很喜欢拜偶像。但是神就有他的计划，神对他的子民都是不离不弃，永远都是继续这样关心他的子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认为，哎呀，以色列现在的以色列为什么这样不信神？喂，其实不是新的玩意来的了，在历史当中以色列人几时真真正正来到服从神过？没有的，是吧？所以很多人说，哎呀，现在的以色列不是当年的以色列。好对不住，在说圣经里面的以色列从来没有服从过神。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说现在的以色列不是当年的以色列，有意无意可能会替以色列是造成有灾害，造成以色列被攻击。我们无论个人无论是集体都要很小心，要记得在说创世纪十二章神的应许，祝福以色列的是被神祝福，若果是诅咒以色列的是被神诅咒。当我们有意无意令到以色列是被诅咒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可能会被神诅咒，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在树历史当中，以色列人当他们有危难的时候，很多时神就会差派一个 BB 仔来到打救他们，很有趣。在树历史当中有些什么 BB 仔打救过以色列人？ 摩西是吧，就是一个好的例子。还有参孙呢，这个士师是吧，还有今日经文的撒母耳。最重要的 BB 仔来到救赎世界的是哪个啊？是新约的耶稣基督是吧，救赎世人。BB 仔就是代表新的生命，是代表新的开始。BB 仔的受孕和出生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创世纪的三十章一至到二节。而且很多时候神是会彰显他的大能，就是拣选那些不育的妈妈，透过他们是给他们一个 BB 仔。例如神是将以撒赐给撒拉，将雅各赐给利伯加，将约瑟是赐给拉结一样。同样神是将撒母耳是赐给哈拿。日后撒母耳就会带领以色列人和腓利士人来到交战，要以色列人一心地归向耶和华，要他们排除他们生命中的偶像。撒母耳记的七章三节。当一个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看一下，其实可能是由家庭的问题开始。为什么？因为国家的基本单位就是家庭，是吧？所以很多时候当家庭出现问题，国家都会出现问题。在圣经里面时时是用夫妻的关系是来代表人和神的关系。当一个家庭做丈夫的不能够对妻子来到专一的时候，国家的领袖同样不能够是向神来到专一。这个是在书圣经里面重复出现的例证。今日故事的主角就是哈拿，撒母耳上的第一章。今日很高兴彭长老和阿尔琳的女儿哈拿在我们的当中，她就是哈拿。在说这个经文里面的哈拿，她是满有问题，她是有三个问题。第一，她的身体出现问题，她不能够生养。迟点我们会见到是神令到她不能够生养。除了她身体出现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呢，是她的婚姻出现问题。当她不能够生养的时候，她的丈夫以利加拿就娶以拉了，是吧？那婚姻就出现了问题。婚姻的问题亦都带到去第三，就是她感情出现问题。因为这个以拉比尼拿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女人，她不断地来到激动哈拿。所以身体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和感情的问题，似不似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吧？很多人都有这些问题，身体可能出现问题，感情出现问题，婚姻同样出现问题。所以今天这篇道亦都是给所有这些身体、感情、婚姻出现问题的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是神令到哈拿不能够生养，撒母耳上的一章第五节。问题不在以利加拿的身上，我们怎么知道啊？因为娶了这个以拉比尼拿之后，哇，能够生儿育女，是吧？不单止有女，亦都有仔添。所以这个问题的确在哈拿的身上。其实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一个人如果是不育，尤其是女子，是一个可耻的事，甚至是被人认为是神所诅咒这个人。在《申命记》的七章第十三至到十四节，说神必爱你，赐福与你，使你的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畜生也没有不能生养的，是吧？就是这一节的经文被很多的以色列人认为，当一个人是不育，尤其是女子的话，就不被神爱，没有被神祝福，甚至是一个被神诅咒的人。哈拿每一日所面对的就是这些闲言闲语、冷嘲热讽，就是面对这些问题。 哈拿的身体出现问题，亦都带到他的婚姻出现问题，以利加拿娶了个二奶。犹太人的律法不禁止男子重婚，尤其是当他的太太没有出的时候，就更加是名正言顺去娶二奶，是吗？但是这个绝对不是神的旨意，不是神所喜悦。在圣经里面教我们的是一夫一妻制，我们怎么知道啊？创世纪的二章二十四节，还有马可福音的十章一至到九节，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听。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个女子都曾经不育，是吧？我刚才都讲过，是有撒拉，是有利白加，是有拉结。但是后来他们都能够生儿育女，但是以利加拿就因为妻子不育，急不及待就娶了这个比尼拿。比尼拿不单止帮以利加拿生女，生了仔添，有了长子，是吧？在住这个哈拿的家里面，在以利加拿的家里面，每一天你都能够听见小老哥的声，不是小老哥在哭，就是小老哥在玩耍的声音，是吧？所以哈拿每一天都听到这些声音，但他自己就没有仔，所以他很伤心。不单止这样，这个比尼拿正一是顶心颤顶心顶肺的讲出来的话，知道他是没有仔生，特登就去激动他，令到他的感情上都出现了有很大的问题。比尼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是珍珠，是 pearl， 是珍珠。犹太人认为蚝是不洁的动物，是吗？珍珠是怎样形成的？珍珠形成是一粒沙进入了个蚝里面，不断地刺激个蚝，以致是结出了这个珍珠，是吗？这个比尼拿就人如其名，是吗？但是它不是那粒珍珠，它是那粒沙，不断地来到是刺激哈拿，就是说它没有仔生。每一年以利加拿都会带领他的家人去到示罗来到敬拜神，参与敬拜，在那里一家人是会一起来到吃饭，本来是一件非常之开心的事，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比尼拿会不断地来到激哈拿。为什么？因为是婚制欲的问题。原来在说敬拜神的时候大家一起吃饭，亦都是婚制过神的欲的时候。比尼拿生了长子，本来应该得到双份，是吧？但是因为个仔小，所以双份应该是比尼拿的。但是现在以利加拿呢，因为他爱哈拿，所以他就将双份的制欲是比哈拿。这样做的时候，就令到这个比尼拿是更加憎恨哈拿，你说是吧？引起他就在这个时候来到激动哈拿。其实我们做老公的，做丈夫的，很多时都想做些事出来给老婆赞的，是吧？想做些好事出来，但是很多时就会变成怎样啊？弄巧反拙，画蛇添足，是吧？这个这样的以利加拿想着分双倍的制欲来到比哈拿，来到是安慰一下他，结果就形成了比尼拿憎恨哈拿，是吧？还更加是加重了他的问题。还有呢，他走去跟个老婆跟哈拿说，喂，不紧要啦，你没有仔都有我比十个仔还好啦，是吧？撒母耳上的一章八节，是不是这样啊？当然不是啦，是的话哈拿都不会那么伤心啦，是吧？所以很多时候做老公的就真的很有心的，但是就怎样啊？很笨啊，做出来的事，是吧？哇，蛇添足，弄巧反拙。哈拿在这个情形真的苦不堪言。我们骤眼看上来好像神在说祝福不义的比尼拿，但是就在说诅咒义人哈拿，是吧？是神令到他不能够生养，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是撒母耳上的一章五节，令到他非常之伤心。刚才比尼拿名字的意思就是珍珠，哈拿名字的意思呢是恩典。其实 神这样做是有他的用意，神要哈拿活出他名字的意思，就是要哈拿活出他自己的恩典。最好活出神恩典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不是你一帆风顺的时候？不是，很多人一帆风顺都不记得了神，是吧？就是你在苦难的时候，你才能够活出神的恩典。就是好像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九节，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当一个人是软弱的时候，就会倚靠神，就能够活出神的恩典。所以神要哈拿是经过苦难能够活出神的恩典，甚至是学习将他自己最好的献给神，就是将来撒母耳出生的时候将撒母耳献给神。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活出神的恩典，他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亦都改变了国家的命运。哈拿是一个了不起的妈妈，哈拿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而他生出来的撒母耳呢，亦都是一位了不起的士师，一位了不起的先知。哈拿比比尼拿来到激动，圣经没有话给我们听他有任何的反驳，亦都没有跟比尼拿来到争执，他甚至是没有替家人制造任何的麻烦，他只是向神来到是申诉，来到是诉苦。无论在行为上言语上，哈拿都是荣耀神。哈拿知道只有神是能够帮助他，就好像神帮助撒拉利白加拉结一样，他相信神是会帮助他，但他亦都是很伤心，为什么等了这么久了，神仍然不来祝福我呢？神仍然不赐这个仔给我呢？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希望怎样？希望神快点将我们的苦难挪开，是吧？每个人有苦难祷告都是这样，哎呀，神啊，求你使到我脱离苦难。但我们要知道，神是有他的旨意，神在幕后是有他的工作，是神已经在做紧嘢噶啦，系嘛？但是当神要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就是要我们寻求他的旨意，是吧？然后我们是能够活出他的恩典，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若果在苦难当中，我们的祷告不要只是挂住，哎呀，神啊，帮助我们离开苦难，但是就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能够学到功课，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其实在书第一章撒母耳上和第二章，给我们清楚见到是作者有心比较当时的国家和家庭的问题，很清楚的，家庭出现问题，国家同样出现问题。首先，当时以色列无论家庭的首领或者国家的首领是什么人啊？是利未人。以利在国家的立场，以利当然就是祭司的一族，是利未人，是吧？以利加拿呢？在《撒母耳上》的第一章第一节说他是以法莲人，但其实他是什么人啊？在《历代志上》的六章很清楚告诉我们，以利加拿其实是一个利未人。那你说为什么一章一节《撒母耳上》又说他是以法莲人啊？他是一个利未人，被差派到去以法莲来到服侍当地的人。我们知道根据神的律法，利未人都应该是分派到以色列所有全地，是吧？去不同的地方来到服侍当地的人，教那里的人怎样来到敬拜，怎样来到是教他们神的话语。当有需要的时候，这些的利未人就要回到去示罗来到去侍奉神。以利加拿就是了，他是被派到去以法莲来到是服侍当地的人，他住的地方拉马就是以法莲和便雅悯交界的地方，所以撒母耳出世的地方就是拉马，撒母耳所居住的地方亦都是拉马，而最后他亦都是被埋葬在拉马。 嗱，我话国家嘅问题系出于家庭，系嘛？作者好清楚俾我哋见到两个嘅关系。在圣经里面，神和人的关系很多时候是用夫妻的关系来到代表。为什么？就是我刚才所说，当在一个家庭里面的丈夫不能够对妻子专一的话，即是说这个家庭出现问题，国家的层面都会出现问题，而在国家的层面那些领袖都不能够对神来到专一。我们今天就见到很清楚了，在家庭的立场，以利加拿娶以奶不对哈拿专一，国家的立场呢，以利两个仔怎样啊？神说你尊敬你两个仔还多过尊敬我，他对神专不专一啊？绝对不专一。若果领袖是这样，他们所带领的人都是一样。在我屋企里面，我们见到当以利加拿他不对神专一的时候，跟住佢嘅人，佢嘅家人亦都唔会敬畏神。你睇比尼拿你就知道啦，系嘛？每逢去到示罗敬拜神嘅时候，佢就去激哈拿。咁你话梗系啦，系嗰个以利加拿分祭肉分得佢唔合佢心水啊嘛，咁佢咪出声咯，嚟激哈拿咯。喂，就算系咁，每年去到示罗，你应该敬拜神噶嘛，系嘛？你就算唔高兴，你应该忍住，翻到屋企你先至发作。你唔应该喺示罗敬拜神嘅时候就嚟到激哈拿。所以我哋见到，绝对佢唔系一个敬畏神嘅人。而喺国家嘅立场咧，当以利自己对神唔专一，佢两个仔点样啊？藐视祭欲系嘛？同会幕门口嘅妇人嚟到苟合。喂！你边度你唔可以走去搞女人？你点解要走去搞嗰啲会幕门前侍奉神嘅人先得噶？就俾我哋见到佢绝对唔系一个敬畏神嘅人。嗱，当国家同埋家庭都出现问题嘅时候，哈拿就开始祷告。嗱，哈拿嘅祷告系一个虔诚嘅祷告，系值得我哋嚟到学习，系嘛？嗱。有一日，当这个以利加拿的家人又去到示罗来到敬拜神的时候，哈拿就偷偷地离开了他的家人，去到会幕来到祷告。他立定主意，一定要向神来到求一个仔，然后将这个仔归还给神。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来的。你想想你这么辛苦，如果神真的祝福你有个仔的话，喂，又将这个仔献回给神，是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透过他的祷告，他不单止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也都是改变了全个以色列国家的命运。在历史的上高，有很多伟人的背后都有一位好爱佢哋嘅妈妈，系嘛？为佢哋嚟到祷告。嗱，呢个就系点解我喺今日会同大家讲一篇道，就系因为母亲节，亦都想喺呢度再一次恭祝每一位现场或者喺网上嘅妈妈，愿意你哋都能够不断咁样为你哋嘅仔女继续嚟到系祷告。嗱，亦都俾我哋时间嚟到睇一睇会幕嘅演变。最初会幕只不过是用细麻布包住的一个帐棚，但是我们看到去到撒母耳上已经讲到这个这样的帐棚，这个会幕里面是有木柱还有门添的，是吧？而去到第三章呢，我们会看到以利他直接睡在这个会幕里面，是吧？直接可以被人睡觉。会幕可以被称为耶和华的殿，可以被称为圣殿，或者是耶和华的居所。这个年纪老迈的大祭司以利，每日就坐在树会幕入面祭司的宝座上高，来到处理所有的事务。哈拿就在那里来到是祷告。哈拿的祷告是我们的榜样，但是哈拿的祷告被以利来到是误会了，以为他是喝醉了酒，是吗？以利是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喂，以利是大祭司来的，哦，他应该是有很高度属灵的判断力的，哦，是吗？ 啊，如果不是怎能够好像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五节所说，做领导的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但是以利就是做错了判断力，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不是一个属灵的人，连他的判断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但是哈拿呢，相对来说是有很坚固的、很坚定的信心，就算被当时国家最高的领袖来到误会他，没有动摇到他的信心，他仍然都是继续去来到祷告，没有东西能够改变他的信心。很多时候当我们是愿意将我们最好的献给神的时候，就会是被很多人来到是批评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出现。当你愿意为主来到作工，当你愿意将最好的献给神，很多人看不顺眼。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例子，例如民数记的十二章，记不记得摩西啊？他愿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愿意成为神的发言人，是吗？就遭到他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姐姐米利暗的妒忌。他两个怎么说啊？喂，神正是透过你讲嘢咩？神照样可以透过我哋啊讲嘢，我哋照样可以同你一样成为发言人，系嘛？仲有咧，就系大卫。嗱，下一年我就会同大家讲大卫嘅故事。喺撒母耳下嘅第六章，我哋见到大卫谂到神嘅约柜仲未翻到去耶路撒冷，于是佢就派人去将约柜接翻嚟耶路撒冷。他在祭司的面前带领着这一队的、迎接约柜的这个队伍，很高兴跳舞唱歌，是吗？结果他的太太、这个米甲就是扫罗的女，是大卫第一个的太太，他怎样啊？批评大卫、是吗？说他这样做、失去了君王的身份。还有呢，在新约帕大尼的玛利亚呢，将最好的香膏来到是高抹耶稣基督的脚，结果就被门徒犹大来到批评他，说他浪费钱。但是三个人在使圣经里面都是被神亲自来到是赞美，来到赞赏。在撒母耳记里面，相对来说以利这个大祭司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可悲，是吗？他两个仔不尊重神、以致神对以利说，你根本尊重你两个仔是多过尊重我，招来日后被神的审判。我们很需要学习哈拿的祷告。哈拿的祷告是一个蒙神喜悦的祷告。我们今天是要讲七点，哈拿的祷告一共是有七点值得我们学习。第一点是什么？是一个忧伤的祷告。哈拿放低他自己的感受，他向神倾心吐意来到是祷告。在撒母耳上的一章十节说，哈拿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大卫在诗篇的五十一篇十七节亦都讲同样的话，他说，神啊，你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大卫在另外一篇他的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亦都是讲同样的话，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是吗？神绝对不会轻看忧伤痛悔向他祷告的人。而在书以赛亚书的六十六章二节经文亦都说，神说，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所以我们第一点学习，不怕去到神的面前有一个破碎的心来到是向神来到是祷告。还有第二点呢，就是神看重的祷告是一个谦卑的祷告。在《撒母耳上》的一章十一节，哈拿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哈拿五次在说经文叫自己做婢女，他愿意来到是侍奉神。有很多人的祷告都是怎么样啊？哇，好像神欠了他债一样。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是吧？有很多人若果在说哈拿这样的处境呢，会得怎么祷告啊？神，你偏心啊，神啊， 喂，利比比尼拿这么多的仔女，我一个都没有，是吗？不公平啊，你这样，你起码给我一个仔，是吗？我们很多时候会这样祷告，但是我们真的应该去到神的面前，好像哈拿一样，是谦卑的祷告，觉得自己是不配，这个是神所看重的祷告。在路加福音的1:48，玛利亚又是另外一位在圣经里面属灵的女子，都是一样的祷告。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有没有见到啊？玛利亚的祷告一样是很谦卑。而彼得前书的5:6，彼得亦都提醒我们，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的大能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是吧？当我们的祷告不被神答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应该自己省察一下，我们要是看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一个谦卑的祷告，亦都注意到彼得说什么啊？到了时候，是吧？就是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时间，一切都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面。除了一个神听的祷告是一个忧伤的祷告，是一个谦卑的祷告，亦都是一个具体的祷告。在撒母耳上的1:11，哈拿说，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就赐我一个儿子。有没有见到啊？很清楚的，给我一个仔、啊、哈拿不是说哎呀你就给个弟弟哥给我啦，这样不是的，他说得很清楚，你要赐给我是一个仔，我不要女。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都是很一般性，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怎样啊？哎呀神啊你祝福我啦、啊、神啊你祝福我的家庭啦，你祝福我的父母啦、啊、你祝福教会，你祝福我们的国家啦。咁你要神点样祝福啊？系嘛？我哋系好需要具体一啲嚟到同神讲，一个具体嘅祷告系神所喜悦嘅祷告。嗱，仲有咧，哈拿嘅祷告亦都系一个牺牲嘅祷告。喺撒母耳上嘅1:11，哈拿话：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嗱。哈拿的祷告绝对不是一个自私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希望神祝福我们就怎样，哎呀给了我们这一切，是吧？但是哈拿不是、啊、他说我要将这个儿子归还给你，不用剃头刀来剃他的头是什么意思啊？民数记的6，哈拿要撒母耳成为一个拿细耳人，一生来到侍奉神。哈拿本来可以、啊、洗清他自己的耻辱，可以是阻止，可以是以后是防止不被比尼拿来到攻击自己，是吗？但是他居然愿意将这个仔是给回神，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很多人可能会想，哎呀如果是这样、啊、生个仔来做什么啊？三年之后就给了神，是吗？连见都见他不到。啊、有好多人就会说，哎呀这样啊没好过有咯，是吧？啊没你起码 都没啊，你有了之后又会没了、哎。所以有好多人会这样说。但是问题是什么啊？哈拿没这样想、啊。就算有3年跟这个仔在一起，他已经是满足。这个就是哈拿，他的祷告是一个牺牲的祷告。我时时在想，不知道神有没有讲给哈拿听，撒母耳将来会成为一个领袖，会带领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哇哈拿这么大信心的，是吗？难道真的神讲了给他听？但是圣经是没有讲到。这个祷告也是一个不住的祷告。啊、我今天很感谢 Winnie、啊、带领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就是拣选这个不住的祷告。他都没有见过我那些、啊、讲义，他已经是拣选这首歌。在撒母耳上的1:12，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是吗？还有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6-18，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祷告是要有一个迫切性，是要有一个持久性。 好多时我哋嘅祷告就系点啊？草草了事，系嘛？祷告咗两三日，冇咗下文。有人祷告两三个月或者两三年，系嘛？就冇咗声气。但系我哋要持久嘅祷告，不住嘅祷告。嗱，但系我哋要小心，因为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叫我们的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的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所以我们的祷告千祈不要千篇一律，哇噏来噏去都是一样的，是吧？三幅皮好像念经一样，口头禅。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向神祷告不要说重复这样讲一样的话。叫我们不住祷告，其实真是圣经的教导。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很清楚，又有另外一个比喻，记不记得？就是这个不义的官，是吧？有个寡妇就去叫他为自己申冤头头这个不义的官不肯，就是被这个寡妇死掠，是吧？喂，求下你啦，帮助我啦，帮我申冤啦。后来这个不义的官没办法，好啦好啦，我帮你申冤。然后经文怎么说？就算一个不义的官听了这个寡妇是这样来到向求他，都为他申冤，何况我们天上的父，是吧？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确是要是不住地来到祷告，但是不要是重复的三幅皮，不要变成口头禅，不要变成好像念经一样。这一点就带领我们去到第六点了。我们的祷告是要一个倾心的祷告，是出自内心，是吧？不是出自外表。在撒母耳上的一章十五节，哈拿回答说：主啊，这里说主不是向神祷告，这里他在处跟以利讲说话。他说：不是这样，我是心里受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有没有见到啊？他跟以利说：我不是喝醉酒，我是倾心吐意的。哈拿不是喝醉酒，他只是无言的祷告。很多时我们有麻烦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弟兄姊妹第一句话会怎么说啊？你祷告了没有？是吗？喂，当然我们会说我们当然有祷告啦，这样。但是究竟我们的祷告是怎样啊？ John Bunyan 他说祷告是有心而无言的祷告，是好过有言而无心的祷告。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很多时我们的所谓祷告就是空有外表。是啦，我跟神讲了，是吗？但是真的要出自我们的内心，是要倾心的祷告，千祈不要就是循例式，是吗？在住耶利米哀歌的二章十九节，很相似的经文，在主面前倾心如水，向主举手祷告。我们去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是要出自内心，千祈不要就是有言无心，这个绝对是没有用。最后一点，我们的祷告就是要有信心的祷告。圣经的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听，究竟以利有没有向哈拿来到道歉，因为他误会了哈拿，是吧？但是起码他为哈拿做了一个祝福。祝福了哈拿之后，哈拿的内心就有平安，他的面上就得到喜乐，于是他就回到去个宴会那里。他的重担完全是放低了，因为他相信神一定是会祝福他。在撒母耳上的一章十八节，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的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有没有见到啊？再没有愁容表示什么啊？表示他绝对相信神一定是会祝福他。在《书雅各书》的一章六至到七节，亦都有很相似的经文。经文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相信神是会应允我们的祷告，是吧？如果当我们不相信，神是不会祝福，这个是雅各告诉我们听。这个在罗 马书，我同大家讲罗马书嘅时候，我都曾经讲过，当我哋相信神嘅应允嘅时候，就会应允我哋嘅祷告。嗱，我哋嘅祷告当然一定要符合神嘅旨意，系嘛？当我哋相信神嘅应允嘅时候，我哋就会荣耀神。但系当我哋唔相信嘅时候，我哋就唔能够荣耀神。如果我们不荣耀神，为什么神要应允我们的祷告呢？是吧？雅各书的一章六至到七节是讲得很清楚。于是神就，神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看看神的回应。第二天一早，当祭司是献上燔祭的时候，以利加拿和他的家人去到那里一起来到敬拜神。加拿的心里面就有喜乐。撒母耳上的一章十八节，是吗？而一家人回到他屋企之后，以利加拿和哈拿同房，哈拿就怀了孕。当他的 BB 仔出世的时候，哈拿就为他改名叫做撒母耳。这一个字是跟两个希伯来文是很有渊源。第一个字就是撒埃这个字。撒埃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求问神。第二个字呢是什么这个字。什么这个字在生命记的第六章我们是见过，是吗？就是听到神的意思。所以撒母耳这个名字的意思可以解释做求问神，也都可以解释做聆听神。求问神对撒母耳来讲是很有意思，因为他自己就是本身是求问神的回应来的嘛，是哈拿求问神以致是 生了撒母耳嘛，是吗？聆听神呢也都在撒母耳的身上是很有意义，因为我们见到在撒母耳上的第三章，是吗？撒母耳很小个就学识怎样来到聆听神。记不记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吗？主啊，我在这里请说仆人敬听，是吗？就是出于撒母耳所讲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好像撒母耳一样来到聆听神的话语。撒母耳本身是祷告的回应，但他自己都是一个祷告的勇士。我们迟些看撒母耳传的时候你就会见到。神的回应很清楚了，以利加拿的回应呢？有人可能会问，你估哈拿有没有将他的这个许愿讲给以利加拿听呢？我相信是有，因为是犹太人的律法，如果丈夫不同意妻子的誓言，可以废去这个誓言，在算民数记的第三十章。所以我相信哈拿绝对是有讲给以利加拿听，而以利加拿亦同意他的决定。所以跟住那两年是去到示罗来到敬拜的时候，以利加拿是没有要哈拿跟他一起去，准许哈拿留在家来到抚养这个撒母耳。我们都是很需要佩服以利加拿的决定，是吗？他这么爱哈拿，而哈拿跟他生第一个仔，他就愿意将他献回给神，三年之后就要跟他分开，是吗？所以我们都应该是赞赏以利加拿的信心。身为利未人、拿细耳人、先知和士师的撒母耳，很快就会去到会幕来到侍奉神，和会侍奉以色列人。他还会帮助以色列人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啊？刚刚讲完士师时代，是吧？就会从士师时代进入君王时期。这一个就是撒母耳的工作。BB 仔通常是三岁的时候断奶，三年哈拿都尽心尽意来到是教导撒母耳，教他怎样认识神，教他怎样来到侍奉神。但是撒母耳将来就要去到圣殿，神亲自跟他讲说话的时候，才能够真真正正个人这样来到认识这位神。撒母耳记的第三章。哈拿是一个祷告的妈妈，将来我们会见到撒母耳是一个非常之看重祷告的一位勇士。在说经文很有趣，在说和合本告诉我们，三年之后以利加拿和哈拿带撒母耳去这个还愿。当他们去到示罗的时候，带着三头的公牛。 嗱，呢个系和合本喎，三头公牛，但有好多英文嘅版本咧 ，NIV 同埋 NASB 都话系一头三岁嘅牛。咁究竟系三头牛啊，定系一头三岁嘅牛咧？嗱，睇下佢哋带嘅祭物，你就会好清楚。佢哋仲系带其他咩祭物啊？一皮袋嘅酒，同埋一依法嘅细面，系嘛？喺民数记嘅28:12讲得好清楚，每一头嘅祭物系要配上三分之一依法嘅细面。嗱，当佢哋带一依法嘅细面，就代表乜嘢啊？是足够有三头的献祭的公牛，是吗？所以的的确确，我相信原文应该是三头公牛。在说结束的时候，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故事。以利加拿和哈拿愿意是将 BB 仔、将三岁的撒母耳交给以利来到照顾，是吗？刚才讲了以利不是一个好的领袖，只是将撒母耳交给以利，这个就需要很大的信心，是吗？但我相信他们相信神是会跟撒母耳同在，不会被不良的环境来到影响他。这个就是好像神怎样来到保守约瑟，当约瑟去到埃及的时候，神是不断地来到保护他，神亦都会在示罗来到保护撒母耳。这个亦都是我们每一个行在神旨意上高属于神的子民，他一定是会照顾我们。相对来说，审判很快就会临到以利和他的家人。神已经是预备好撒母耳来到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君王时期，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其实是有两点很重要，我们需要学习。第一点就是哈拿的祷告，是吧？因为哈拿的祷告是一个蒙神喜悦的祷告，一共是有七点那么多。怎样才是为神喜悦的祷告啊？第一是要有个忧伤的祷告，第二是谦卑的祷告，第三呢是具体，是吧？讲得很清楚。第四呢是牺牲的祷告，不只是为了自己，还有呢是不住的祷告，恒久的祷告，还有第六点是倾心的祷告，还有是一个充满信心的祷告。在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到另外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一个国家和家庭的关系。作者是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国家的未来是掌握在每一个家庭的身上，是吧？而家庭的得失呢，是掌握在哪些人的身上啊？父母的身上。父母是应该是有个好的榜样。中国人其实讲得很好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吗？所以我们看到是一步一步地来，先做好自己，然后有个好的家，然后才能够有个好的国家。以利和他的儿子，虽然是祭司一族，但是不是一个虔诚的家庭，所以他们不被神所祝福。相对来说，哈拿愿意荣耀神，所以是得到神的喜悦，是吗？得到神的祝福。以色列人的未来就是掌握在这个寄托在会幕里面来到侍奉神的这个小朋友，就是撒母耳。千祈不要小看一个属灵家庭的力量，也都不要小看一个愿意献身给神的人他的力量。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撒母耳传，给我们见到撒母耳的出身，也都给我们见到哈拿的祷告。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学习哈拿怎样来到祷告，因为哈拿的祷告实在是蒙你的悦纳。愿意我们也都能够见到家庭和国家的关系。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是做好自己，然后有一个属灵的家，以致我们是能够带领我们的国家再一次行在你的旨意里面，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